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 航。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台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欢迎大家这个如约而至，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随着天气的逐渐的变冷啊，希望大家一定要添衣保暖。今天的限行尾号是2和7，最低气温是5度，最高气温是19度。如果大家现在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最关键的，我们也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又是一个全新的周一啊，这个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被窝里还是挺暖和的啊。随着冬天的到来，大家逐渐的又回归了冬眠的模式啊。今天凡是早晨能够起来上班而且听节目的都是好同志啊。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联合大学暑期实践团的成员。当然了，昨天我们发预告的时候，有很多网友在这个预告下面给我们回复说，诶，北京联合大学不是已经来过了吗？是的啊，我们现在是正在举行的是青年服务国家首都大学生暑期实践团特别展示的系列报道，今天已经进行到了第18期的节目了。这18期当中啊，北京联合大学确实特别踊跃啊，我们这是迎来了第二波北京联合大学的学生们。那一波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伍思琪和这个黑哥啊，这两位来了以后呢，拿了两个盘子啊，就是非常漂亮的景泰蓝的盘子制作的，耗费了他们一个月的时间，而且伍思琪还好像做瞎了好几次啊才做好。那么今天我们迎来的北京联合大学的学生呢，却不是制作工艺的，而是教书育人的师范生啊。这次的暑期实践呢，他们居然去了一个小学，而且在这个小学里体会到了不一样的主题班会的感觉。未来的老师们在小学的主题班会上又有哪些精彩的体验，我们放一个小段片花回来以后继续和大家分享。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克，出行旅游九克，娱乐演出九克，体育健身九克，时尚资讯九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青年说，继续说。 北京时间的8点05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不知道在路上大家有没有开车的时候感觉到，随着这个入秋以来啊，气温的逐渐降低，会让大家感觉，诶，有一种好像一直不想出被窝的感觉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被窝，没出被窝的拿手机看，出了被窝的听收音机看啊，听。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北京联合大学暑期实践团的成员，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暑期实践团这次的成员啊，都是非常靓丽的美女，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的严颖。 严颖这有点紧张啊。雨桐，你来介绍一下你自己。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小学教育系的杨雨桐。 哎，我这感觉你们两个这做老师的怎么能那么紧张呢？啊，你看像我一般都是见了老师非常紧张，大几？ 对， 大几了现在？ 我们现在大二。 大二是吧？ 嗯、 就是2017级的学生。 对， 是吗？ 对。 能不能简要的？刚才我们其实，在电梯口的时候，跟雨桐也聊了一下这个师范生啊， 嗯、 北京联合大学的师范专业啊、是在什么时候开设的？你们有没有一个清楚的了解？比如说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规模是多大？ 嗯，我们其实 雨桐可以离得近一点。 嗯，好 啊， 就是 话筒离得近一点。 好，就是我们学校是在1978年成立的，就是北京、 嗯、 就是以前都是分校， 嗯、 然后在78年合并成为北京联合大学。 嗯， 但是我们的虽然学院都是分散，但是整体大家就是关系非常和谐。然后师范学院之前的招生可能每个系都不太一样， 嗯、 然后经过一些时间的变化，然后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然后我们开始逐渐调整。 嗯， 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小学教育系处于基础教育的这个阶段。 嗯， 然后大家也知道现在已经开放了这个二胎政策， 嗯、 而且孩子们的教育是我们最为关注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小学教育的生源也开始逐渐变多。 嗯、 我们其实现在也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培养的方案呀、啊 嗯、 还有一些练习的计划什么的都很多。 嗯， 嗯，大概在联合大学来说，师范专业的学生有多少人啊？ 我们今年招生的新生是700人左右。 700人、 嗯、 啊，就700个小学老师就要诞生了，是这意思吗？ 对，新生是700人，然后我们之前还有很多学生大概，然后今年师资确实是扩充了很多。 嗯，严颖，你什么时候开始想说，哎，我要上一个师范生，要以后当小学老师？ 嗯，这个其实我一直都想当老师。 嗯， 然后呢是在高中毕业的时候， 嗯， 高考之后还没有填志愿， 嗯， 然后呢去新东方感受了一下当老师就是助教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我就觉得小孩就是特别可爱，特别天真。 嗯， 你就算有一些不太好的、不太积极的一些心情情绪，他们也会把你带得非常开心。 嗯，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首先是想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去接触他们。 嗯， 其次呢，就想就是更进一步吧， 嗯、 作为一个小学老师去关注他们的生活，然后改变他们对学习的一个现状。 嗯，哎，如果说你要做小学老师的话，你想给大家上什么样专业的课呢？ 我个人来讲比较喜欢数学。 比较喜欢数学。 嗯， 啊， 然后当时我小时候吧，班里有好多小孩不是很喜欢数学。 嗯， 觉得数学特别枯燥无味。 嗯， 我就觉得想通过我把数学这个学科讲得更有意思。 嗯，雨桐呢？ 我当老师其实是因为我妈妈的原因。 嗯， 我妈妈一直是 作为一个一线的小学教师在前线奋斗、啊、然后就是每次回家的时候，我感觉就是我妈妈虽然就是回家的时候一直在尽心尽力的备课、 嗯、 或者是为学生解答问题，有的时候学生家长会给我妈妈打电话问一些问题，我妈妈都会很认真的去给他们解答。 嗯， 然后其实孩子们真的是非常天真可爱，看见他们走进办公室给老师送一些他们亲手做的贺卡的时候、 嗯、 我觉得这种成就感真的就是无以言表这种感觉。然后想做一名老师，去尽可能的接触孩子，教给他们更多的东西，然后想用自己的力量来去陪伴他们，让他们度过一个快乐的小学生活。 是的啊，反正在我心目中小学老师就是两种极端，因为我不喜欢，就是哎，我想问一下雨桐，你如果说做老师，你想做什么专业的老师，教什么课？ 其实我比较喜欢语文、 啊、 但是我的感情表达上好像不太好。 我就喜欢雨桐，我就不喜欢严颖，知道为什么吗？ 太严肃了。 就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啊，老师就分两种，一种是数学老师，一种是语文老师。因为我这是一个文科生，我就特别喜欢语文老师，特别不喜欢数学老师。 这不是 因为数学老师呢，他老让我上那个讲台上去答题，你像如果在这个下面答题呢，这其他同学能帮你一下啊，给你说个数字，你上去以后呢，你对着黑板你要写出这个解题的思路，这直接就导致是吧，根本就写不出来啊。语文没事儿，语文老师都是特别喜欢我，每次都是来张悦同学上来读个范文，我马上挺胸抬头就上去。 对对对， 一般数学的时候就低着头生怕老师点我名，语文的时候就是一直抬着头，一直喜欢老师来点我名啊。所以现在想想，做一名小学老师未尝不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哈。 对， 但是你们平时的时候接触的这些专业，就是除了这个比如说数学语文啊，自己主攻一点自己的这相关的专业以外，在教授小学生上课的时候肯定也学到一些比如说心理学的技巧吧。 对， 比如说假设如果一个学生调皮捣蛋，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啊不喜欢学数学的学生，严颖你一般都会怎么处理？ 我觉得首先吧，他不 直接让他罚站是吧？ 他如果是那种比较调皮的孩子，我觉得还是很聪明的，只不过呢、他就是对数学不是很感兴趣，不是很认真的学。 嗯。 怎么说呢？ 一般都是怎么说呢？ 就是小学生嘛，就是对学习方面都很有可能不是特别爱学习，就更多的喜欢娱乐，然后对他们感兴趣的事儿去做。 嗯， 所以我觉得呢，他既然觉得数学没有意思，那为什么不把数学融合到游戏当中？ 嗯， 他们既然喜欢玩游戏，那我们就先玩游戏嘛，通过游戏我们来学习数学知识。 哎呀，我就后悔没有遇到这样的好老师啊。啊，我们看到一位网友叫做而已的网友说严颖特别棒啊。还有一个 C 打头的网友进来了，他说青年服务国家，今天北京联合大学的专访我们都在密切关注。哎呀， 谢谢。 刚才严颖讲到了这个数学，这个一定要先带大家玩游戏这件事情啊，我非常的赞同啊。但是呢，这个我们这节目呢主要是小学生没有听没有看哈，回头咱们做点剪辑出来啊，让我们的小学生都看看啊，还是有好的数学老师的啊。雨桐如果作为语文的老师啊，如果有一些比如说男生哈， 嗯， 不是特别喜欢语文这个课啊，有的时候让背一些课文啊古诗词啊特别的痛苦， 对， 写作文呢往往都是交白卷啊，就这种情况的话你一般会怎么处理？ 我肯定是要进行一些， 就直接打是吧？ 不，那可不能打，都是花朵， 都是花朵， 对，都是花朵。 嗯， 可能语文就不像数学一样，我尺子掉在地上，然后捡起来之后就什么都不会了，这肯定不会的。然后其实孩子们很多有的时候厌学，不是因为他们真正讨厌这个学科，我觉得可能是以前学习的方法或者学习的观念不太对。 嗯， 这个时候语文就我们可以发挥的空间非常广阔，比如说古诗词的诵读啊，甚至是一些表演呀，课本的一些课本剧之类的。我之前在我们那个学校看孩子们表演，觉得非常有意思。其实男生们的才能更可以被挖掘，他们的表演天赋其实很强。其实 大家觉得有那些调皮捣蛋的孩子，他们真的潜力非常大，所以不能一味的去讨厌他们、否定他们，我们要去鼓励他们。然后我其实也是想带着他们做一些不一样的活动，我们可以去外出实践，可以去讲讲故事，尝试着写一写，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等待我们去开拓的这些语文的方面。 所以说还是有方式方法去对付这些不愿意学某一科的孩子们啊。 对， 比如说做游戏啊，再比如说做游戏哈、啊、还比如说做游戏哈、啊、我们这样吧，我们先进一小段歌曲，回来以后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暑假闫颖和杨雨桐啊去了一个叫做明远的实验小学里， 对 啊，开了一次非常生动的主题班会啊，我们姑且叫做你们叫做小老师吧，因为你看还没毕业啊，毕了业以后就成为大老师了啊，我们姑且叫做小老师。小老师开大班会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们进一小段歌曲回来给大家一起分享。 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8:17，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如果大家现在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还有两种收看方式，一种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了。我们今天的特别专题呢，是青年服务国家首都高校暑期实践团系列节目的报道的第18期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联合大学的暑期实践团，今天的这两位啊都是老师啊，一位教数学，一位教语文啊，是未来要即将毕业的老师。他们在暑期实践的时候呢，去了北京的一所实验小学，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主题班会。我们先问问两位吧，先问问雨桐，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主题班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小学？ 其实我做这个班会的刚开始的前提就是因为我是小学教育系的，所以在做事情的时候很容易就是想往自己擅长的方面去走，然后所以我的选择就是想给小学生们做一些引导，然后其实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有的小学生其实不太明白是什么东西的，他们可能只是听过这些名词但不太理解概念。然后进入明远书院也是一个 一个机缘巧合吧。 嗯， 因为明远书院其实我们都知道是顾明远先生作为荣誉校长， 嗯， 然后有明远书院作为支持，然后他虽然是新成立的校区，但是他们的活动举办的一直都是非常的，就是大家都是非常认可的。 嗯， 他跟我们学校就是一直有一些合作，我们之前也有一些党建一加一的活动，所以就是基于这种良好的合作关系，我们也选择了这个明远书院。当然明远书院在很多的比如说场地支持啊、技术支持啊，都给了我们很多的这些帮助，然后我们也很感谢明远书院愿意给我们这些机会。 嗯，哎，作为一个小学的学前教育专业啊，选择说去到小学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嗯嗯。 但是呢，选择到小学去做一个主题班会这件事情，你们一开始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呀？ 我想的是，我想，大家 为什么不说你们每个人说，哎，上堂课，啊？非要去做一个主题班会呢？ 对，其实我之前也考虑过支教呀， 嗯， 或者是给孩子们上一些语文课这类的， 嗯， 但是我们是社会实践， 嗯， 我想的是我们面对的毕竟是大部分的学生， 嗯， 然后其实很多北京的普通的小学生都是备受关注的， 嗯， 我们想给他们培养一些思想上的观念， 啊， 这些思想的养成，我觉得思想成长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嗯， 然后我们其实也可以是宣传一下这些非常优良的这些故事吧，可以说我们的主题也是讲好中国故事嘛， 嗯， 然后想给他们借这个故事来传播我们的想表达的一些东西。 嗯，严莹你怎么来看这个事儿，就是哎非要去做一个主题班会而没去讲课？ 嗯，首先呢我就非常同意他的观点。 嗯， 我们这 你俩 一 唱一和挺好的哈。 我们这是一个暑期的那个社会实践活动。 嗯， 那既然是社会性的实践活动呢，如果是 专业性的去讲课的话， 对 就对。 如果让学生去回归课本，让他们又到了学知识的时候，可能又有很多学生觉得 不愿意听了， 不太喜欢这个课， 好烦啊， 对 不对？ 然后我们举行这个班会呢，首先是让他们了解更多的爱国故事， 嗯， 提倡这个宣传爱国的这个教育， 嗯， 然后我们这个班会吧，就是比较有意思。它其中有很多的互动， 嗯， 就是比生硬的去上课更有意思， 啊， 他们学生更喜欢参与， 嗯，所以说对学生来说也特别的好啊。 嗯，对， 你们到了这个明远书院的实验小学以后，感觉到的这个小学生的风貌哈， 嗯，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穿着那个汉朝的衣服，然后拿那本书在这里背诵古诗词，这个感觉 这个有点太形式化了， 是吧？啊， 对对， 孩子的整体的感觉给你们有什么样的印象？ 他们比较活泼， 比较活泼， 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嗯， 可 爱 了， 对， 就上来就是老师，我来给你背诵一首。 对对对，我来讲一个小故事 啊， 就是我在上课的时候，就是我作为一个主讲老师，可能孩子们第一关注的都是我， 是的。 然后我下去和他们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然后说，我们底下有几个旁边听课的老师， 嗯， 然后那个小朋友说，老师，我觉得你没有底下旁边坐着那个老师长得好看， 嗯， 然后说 好尴尬， 啊，好尴尬呀，我说。然后他说老师你头发怎么这么短呀， 嗯， 然后一直在说旁边那个老师真好看，又白又漂亮， 嗯， 然后还瘦，我想跟他那个你给我介绍一下什么的，嗯，然后就当时觉得哦，这些孩子现在都是以颜值作为评判标准，嗯，好生气的， 好尴尬啊， 对，好生气。 严莹有没有遇到比较开心的或者好玩的孩子？ 嗯，当时反正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第一次去，然后那个小孩特别好，然后就见着我就知道是老师，然后就赶紧跟我说，老师我帮你拿椅子吧，然后就因为他们有一个就是给老师准备的椅子放在班后边， 嗯， 然后他就把椅子给支好，然后说老师你坐这儿，然后我后来再去的时候，那个有其中有一个学生就给我画了一个画像， 嗯， 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因为就是以前如果有小孩 我觉得他肯定是崇拜你。 对， 嗯，不然的话 特别可爱， 对， 然后就一下课就跑过来跟我聊天， 嗯， 老师说那个老师你在哪个学校呀，老师你多大了， 哇塞，我一般都是对数学老师都是扎小人儿，知道吗？在那个办在那书桌前扎小人儿，你看一般能给老师画一幅画的应该都是特别崇拜老师的感觉， 嗯， 看来他数学成绩绝对好啊一般数学成绩像我们这 这同类人，你看，有应该有网友会给我发来微信的啊。像数学学的不好的，一般同类人都不会这样认为。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一位我们优秀的老师啊，就是曼宁老师，给大家贴个图。曼宁老师刚才去那个导播间导了一下图片啊，这个听说有两位老师来特别的紧张，因为曼宁老师呢。上小学的时候其实也是喜欢语文不喜欢数学，是这样吗？ 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也给小学生上过课，在这个给小学生上课的期间，我发现哈，现在的这个应该是05后吧， 对， 05后真的是颜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班这个长得好看的小孩子啊特别受欢迎，而且他特别的自信，表达欲也特别强，因为我上的是主持人课，然后发现那个他自己可能觉得自己不太好看的小孩哈、或者是他今天衣服穿的自己不满意啊，衣服脏了上面溅着泥了，他今天就特别明显的不喜欢发言 啊， 而且我点他起来做那个绕口令的时候，他就会非常的生气，他可能觉得别人都关注到他了。那这个时候我就发现， 我现在就能想象出来那个小朋友生气的表情。 对，就是为什么叫我？明明知道我今天颜值不够，你怎么会是你这个老师？ 是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又好气又好笑，很可爱小朋友。 就我觉得就是小学生。他们小朋友的心态都是非常直接的啊，我生气就是生气啊，我不会藏着掖着啊。我们看到一个 M 打头的说未与同疯狂打 call 啊，还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氏的罗女士说严莹爱你，然后一个小心，还有小坏蛋说学姐好棒呀，比心。我们进一小段歌曲吧，歌曲回来以后是整点广告，整点广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和北京联合大学暑期实践团的成员来分享他们这次在小学里的特殊的主题班会。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北京时间的8:3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马宁。 如果大家现在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我们还有两种这个收看渠道啊。 首先呢，我们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在左下角的青年说这个板块就可以看到实时的画面了。同时呢，您还可以搜索这个新浪一直播的活力982房间以及北京时间，也是可以看到实时的画面的。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也就是关爱青年计划的后台，我们看到韩梅儿这位网友说，我教的学生啊，杨雨桐好棒，为你骄傲。这应该是雨桐的老师。 就是老师的老师 啊。还有这个某他说严英特别负责。陈林说杨雨桐真棒。 如果大家这个想和我们互动，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北京联合大学的暑期实践团的成员们，都可以和我们发来互动啊。我们这是青年服务国家首都高校暑期实践团系列报道的第18期节目了。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北京联合大学的学生们，他们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去了明远书院的实验小学，开了一次特殊的主题班会啊。刚才聊了明远书院的学生们都特别的可爱啊。在我的脑海里已经脑补出来各种嘟嘟着嘴的这个各种可爱的胶原蛋白啊， 发言还有特别踊跃的， 对， 特别调皮的。 是曼宁一般小学的时候欺负不欺负老师？都是老师欺负你是吧？ 曼宁小时候是班长，替老师欺负别人吧，可能是。这给大家说一个， 这节目没法做了，班长老师都在。 这还有一个扎小人的张悦。我小的时候有一次特别的好玩，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有一堂自习课，自习课的时候就是班主任不在，班长会坐在那个班主任的位置，然后属于这个什么呢，属于看纪律的人 啊。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在写一篇作文，叫做我爱家乡的半命题作文。爱什么呢？这个时候呢，我有一个同学就说，班长我想去厕所。 我说那你去吧。嗯，然后我顺手就写下了我爱家乡的厕所。 嗯， 对，这个是我记忆特别深刻的。 我给大家讲一个我的故事吧。 嗯， 我上小学、初中、高中的时候，我的同桌都特别的特殊。 嗯， 我的同桌都是班长。 是因为你最不听话吧？ 因为这是班主任刻意安排的。 嗯， 所以就是，你看，包括现在已经毕了业啊，参加了工作，我同桌还是班长，你知道吗？所以就是 命中注定， 亘古不变的一个道理啊。 嗯， 就是我印象当中啊，班长的角色永远是一个特别狠的角色啊，就狠到什么程度呢？ 嗯， 就是你看，有的时候我在看一些课外读物啊、小人书什么的呀，我就你看这一就一般我们那个桌子都是长桌子啊， 嗯， 一张桌子，一条板凳啊，两个人坐。我一般都在那儿，我也不影响班长学习啊，我就在那儿自己看小人书。 嗯， 就只见班长有的时候拿着黑板擦，啪一下子就拍桌子啊。 嗯， 我的小人书就会直接就这个直接震到桌子底下去。因为班长有的时候会维持纪律，经常把那个黑板擦啊拿到这个我们这个桌子上来啊，有的时候敲一下，上课了，上课了啊。这个有的时候呢，我就特别的烦恼，对这个问题特别的烦恼。 嗯， 我印象中后来呢，我就给班长制作了上小学啊， 嗯， 我就想我的聪明才智都是那个时候都发明出来了。上小学的时候呢，我就做了一个扩音器。那时候学那个就是 自然课吧，那个， 自然课啊。嗯，就是制作各种心灵手巧的东西。 嗯， 我就制作了一个扩音器，然后呢班主任就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制作这个东西呢？我说我给我敬爱的班长用。然后班主任就问说，为什么呀？我说因为班长老拿黑板擦这个拍桌子，有的时候呢都拍到我的手上了，腿特别的疼。然后班主任就说，嗯，不错，提出表扬，给一个大红花。我印象特别深刻，那个班长的名字我还能记起来，叫周敏，现在已经结婚了，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孩子都当班长了， 孩子有可能都当班长了。 对 啊，我们来看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中有加油雨桐，你是最棒的啊，还有边疆奥松说杨雨桐加油啊，还有一位妻子， 嗯， 麦子说杨雨桐给你点赞，好样的。 嗯， 还有小富说雨桐你最棒啊。啊，眼影的呢，眼影的刷屏刷到上面去了啊， 眼影的上面，眼影最棒，眼影特别负责。 嗯， 你 啊，好的。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啊，我们进入到这个主题班会里来吧。 嗯，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主题班会的主题是什么，雨桐你来说。 我们这次的主题主要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开展的。 嗯， 但是我们因为只是一个短短的暑假，然后为了这个班会的质量问题，希望让小朋友们了解的更多一些，所以我们选择了从这个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分别选择了一个词汇来开展这个班会。 嗯， 我们两个人在四年级开的是爱国主题的班会。 好， 然后另外两组分别在其他年级开展的是平等和富强两个班会。 嗯， 这三个班会分别在三个年龄段来开展。 嗯，哦，所以说这个班会还不是一堂班会，而是说是跨年级的班会。 对对对， 你上的是哪个年级？ 我是四年级的。 嗯，严莹呢？ 我跟他是一起上的四年级。 四年级啊。 嗯， 还有的上了 五六年级 啊。嗯，四五六这三个年级，四年级你们的主题就是分主题也应该有吧？或者说你们准备的都是哪些内容呢？ 啊，我准备的时候其实想了很多。 嗯 嗯，当时也有很多的就是想法，有的时候突然一下灵感来了就挡不住。 嗯， 然后 我就上这个讲这个。 对，灵感来了挡不住，这个时候时间上其实就会分配不太均匀。 嗯， 然后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氏的罗女士，这位网友的名字非常的有意思啊。 嗯， 她说严莹爱你啊，还有高志说严莹好棒啊。我看看啊。啊，雨桐，你接着说啊。 然后，哎，我讲到哪儿了？嗯， 你 讲到你思路来了， 思路来了， 特别激动。 对，文思如泉涌啊。 对对对。然后这个时候，我要感谢一下我的指导老师李孔文老师。 嗯， 李孔文老师给了很多建议，然后也感谢我的小组成员们，然后他们是让我这个感觉就是不同方向的班会回到了正轨上。 嗯， 然后 所以说就是你在讲，其他人在准备，是这个意思吧？还是说每个人都讲了？ 我们是分了三个小组，然后因为三个年龄段三个小组嘛，然后他其他两个组是四个人，然后我们组因为我灵感比较爆发嘛，所以我们组是两个人 啊，就等于是你们两个是一个组啊， 对 啊，你们两个都上课了。 嗯，他在见习学校做过一个预热的班会，然后那个时候是我在下面看着他讲。 哦，所以说你们两个是轮着来讲。 对对对。 雨桐接着说这次的班会。 嗯，这次的班会，然后设计的时候，当时是反正想了很多吧，但是我为了让他们能更快的接受，所以举了一些图片，然后列举了一些中国小故事，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精忠报国。然后然后还有很多这些爱国故事吧，还有邻座徐虎门硝烟，我们其实我在做的时候参考了小学的语文课本，还有品德与社会，现在已经是道德与法治了，这些课本都看了一看，然后我列举了几个他们熟悉的故事来引入，然后重点讲述了钱学森老先生的故事。因为钱学森老先生的故事其实很多小学生有些是明白的，但是他们很多人不太清楚，也不能复述，就是也不是说复述，也不太了解吧，可能只是知道哦，钱学森是两弹一星的这样一个这个元老级的人物，但是其他的是一点都不太清楚，所以我们想通过这个故事来引入，然后让他们明白什么是爱国的这个理念是什么。 他们对这个感兴趣吗？ 我觉得是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在我播放感动中国的视频的时候 他们喜欢看这个， 对，他们对这个非常感兴趣，而且很多人扩充的时候我也感到非常的惊讶。严莹在上课的时候，他们班有一个小孩也是非常棒，就是站起来就说出了钱学森老先生的所有事迹，当时我们都惊呆了。 说明他以前也可能爸爸妈妈或者其他老师都给他讲过。 对， 还有呢，有没有觉得这些你们跟你们预期的一样吗？ 其实跟我预期的是很吻合的，大家配合的都非常好，我觉得就第一次进班嘛，但是没有说那些生硬呀、畏惧、胆怯什么的，可能因为我们比较年轻，因为我们比较年轻，所以亲和力也比较强一些，然后大家就都非常踊跃的向我们就是发言呀、提问题啊，这些都有。 所以他们一般会提什么样的问题呢？面对这样的一个主题的话， 面对这样对，其实我在开班会的时候有一个，就是大家可能喜欢的一个亮点，就是一个小男孩突然站起来说老师，是不是只有造火箭做一些科研任务才是爱国？就是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特别好。 对，然后其实然后他们，我给大家列举的时候，他们说那我写作业是不是也算爱国呀？然后我说其实爱国就是我们日常身边的小事，哪怕是周一的一次升旗，我们系好红领巾，然后站在台下，然后用一个严肃的认真的态度去面对这次升旗仪式，都是我们的爱国。其实不仅仅是只有造火箭这些科研任务，可能是我们没法接触到的这些才算是爱国。所以我觉得这次班会，我觉得孩子提出来这个问题，我在解答了之后，大家有了这个爱国的这个观念，我觉得这次班会的目的就达到了。 这个问题真的提得特别好， 对， 让大家不是心里想说我只有做成为一个科学家， 对， 成为一个卓越的建筑师才是爱国， 对对对， 真的不是这样，可能爱国就体现在点点滴滴里面。 对， 那这一次给小朋友上课，你们觉得对你们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我觉得吧，首先作为师范生来说，给学生上课肯定是一个，也是对自己的一个锻炼。因为就是给他们上课的同时，自己也收获到，在上课的时候要注意上课的方式、语言，还有身体一些形态什么的。然后就是因为课间呀，还有就是在他们学校准备阶段的时候，跟他们有聊天，所以呢就能更好的知道小学生的心理，他们是怎么想的，还有他们现在的兴趣爱好是什么，所以这样的话就能促进我们更好的去给他们上课。 这样吧，我们进一小段歌曲，回来以后我们演一遍，你觉得曼宁靠谱吗？ 可以啊， 就是你作为班长，你两位，一位数学老师，一位语文老师，来给唯一的在直播间的学生上课，你看行吗？ 我觉得可以 啊，这样呢，让这个雨桐呢和严莹呢，这个也体现一下，就是让我们的广大的网友也能够感受一下，就是当

嗯，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这个教室布置的相当精致，上面有那个条幅， 嗯， 然后下面的学生穿的校服佩戴领巾都非常的正式， 嗯， 就当然所以也感谢明远书院给我们这样的机会，然后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支持，真的是相当的感谢，真的。我们进去的时候其实 而且条件特别的好， PPT 啊什么都可以放啊， 我们当时都诧异了，我们说居然还有条幅，对，我们都没有想到会有这么正式 安排的这么周全， 对对 对， 真的特别感动，特别感动，所有人都特别感动， 直接震撼了啊！ 对， 而且你们穿的这身衣服应该也是你们暑期实践团的衣服吧？ 对，暑期实践团特地穿的这身衣服是宣传我们的青年服务国家。 嗯，我看看，这是在校门口啊。 嗯，就是学校里面的一个背景，我觉得 都是女老师啊， 都是女老师， 都是 嗯。这是最后上完课以后大家一起拍了一个照， 讲课结束之后， 对， 嗯， 看着大家都好兴奋的样子， 对对对， 比出 V 的手势啊， 就是青春靓丽， 哎，真的感觉小学生比出 V 和大人比出 V 就是不一样， 不一样 啊，小学生比出来确实就特别可爱， 嗯， 大人比出来就有点 可能就只是手势而已， 对，就只是手势了啊。我们再看看这一张，哎，这是雨桐在上课啊，嗯，感觉雨桐上课应该蛮凶的哈， 特别特别严肃， 相当温柔， 真的特别温柔吗？ 真的真的 非常严肃。 这样吧，一会儿我看吧，好多网友都特别期待啊，说来讲一下讲一下，没有任何问题啊， 嗯， 可以啊，一会儿让雨桐来讲一下课啊， 太可怕了，太可怕。 这是 雨桐讲几课来自己都害怕。 这个课大概讲了多久？ 40分钟，就是一节课， 一节课的时间啊。学生们我看着都还很认真的在听啊， 对，他们都相当的配合，我觉得表现也非常好。 嗯，这是在操场上， 对，我们特地摆了一个造型，对， 看不太出来是个心形， 这是个心形， 对， 我们想区别一下， 哦，这是个心形啊， 合照。 嗯，我以为 确实没看出来， 我以为是个梯形。这还是在上课，在回答问题， 嗯，对对 对， 你问了他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其实有的我都记不太清了， 记不太清了， 嗯， 你就 时间都有点久， 你就说他回答上来没回答上来吧， 回答都特好，我都惊呆了， 惊呆了，啊， 惊呆了，真的，我没有想到， 尤其是钱学森的事迹他都能讲出来， 对，还列举了很多其他的事迹。 我前段时间啊去了一趟大兴区的滨河小学， 嗯， 哎，真的在这里要表扬一下大兴区的滨河小学，这个小学出了名的唐诗宋词背诵好， 哦， 然后在99重阳节那天呢，他们邀请我去那里给他们指导一下。 嗯， 哎呦，我真的感觉真他特别震撼。 嗯， 就他们从演了2个小时，就是所有的小学的1年级一直到6年级的同学们， 嗯， 朗诵的那些古诗词真的特别的棒， 很美是吧？ 对啊，而且穿着那个各种的道具的衣服上去以后，让你觉得毫无违和感，而且看完以后让你觉得就是真的可以搬到我们青年说的现场来让大家体验一下，特别的棒。就是现在的小学生我觉得就是绝对不会像原来一样只是在谈论什么吃个辣条啊，吃个什么无花果啊，玩个什么什么弹珠的弹弹球啊， 集个什么卡呀， 集个什么卡，绝对不是那么简单了啊！基本上都是哎背个朗背或者朗诵一个唐诗宋词啊这样的。我们接着来看这个图啊，这图都是大家比出 V 字形啊， 对，不同班级的一些， 这是在。 这个是在5年级， 这个年级应该大一点了哈。 对对对对， 大家是在小组讨论。 嗯，对， 我就特别喜欢小组讨论。 嗯， 一般小 怎么说呢？ 对，一般小组讨论的时候，我就可以玩别的东西了嘛。老师也不会看。 到底是不是一个认真学生的学习的学生啊？ 大家都可以叽叽喳喳的。 老师都说说，老师可能回来会找你。 叽叽喳喳的说没有。 哎，听完这期节目，然后 老师、 高中老师、初中老师、小学老师都找了。 老师已经把我屏蔽了。我这老师们都已经气，看我节目都看得气都气炸了。我跟你说，好几个都要求让我过去好好的看看老师，你知道吧？ 我还以为要让你回炉重造呢。 那不至于啊，老师们为我而自豪， 哦， 是吧？你看我现在是跟班长和老师们同台。我们来看看，这是还是在上课，这是5年级啊。 对对对， 这张呢？这也是在上课。这位老师叫什么名字呀？ 有点 记不清了啊。 于佳琪， 他是教什么的呀？ 教 富强这个板会的。 教富强这个， 嗯， 那他平时擅长教什么？ 我觉得 英语吧，他英语好， 特别好， 嗯， 英语 好 啊， 对， 也非常喜欢英语， 有可能以后会教英语， 这样语数英就凑齐了， 对，语数外啊，凑齐了，这是他在教英语课啊，这是你看，又是一个合影。 嗯，不同班级的。 哎，这是两个，这是其实就是在那个场外，就是这个讲台下面还有很多的老师，就是像你们在维持秩序，是这意思吗？ 对，就是帮助一下， 帮助他们 听课。 那我肯定会很紧张，因为本来前面站一老师就挺紧张，后面还站一老师更紧张。 嗯， 但是你们会和他们进行一个深入的交流吗？ 嗯，会，就是在小组讨论的时候会去每个组去倾听他们是什么想法，也会引导他们，对，引导他们说出来， 他其实不敢发言。 对， 我看到这个小胖很认真的样子，你看， 对，相当 超认真，超认真，在和一个女生他们在聊，好像说，嗯，你觉得这个问题怎么解答？ 这 个，这 你都能猜出来，真是厉害。 是这样吗？ 对，六年级的思想深度确实和四五年级不太一样。 嗯， 他们因为了解的事情多了，然后接触的活动也很多。 是的，哎， 所以他们回答问题也非常流畅。哎， 真的，这张图片啊，如果在微信公众号上，大家可以仔细的看一下，这个男生和女生的对话绝对不一般。这个男生应该在评价说，嗯，今天这堂课这个老师上的好啊。女生说，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我们看到现在在这个后台里哈，有网友朋友说杨雨桐，然后给他一个比心， 嗯， 还有童弟么么哒，童弟啊，还有另外的网友朋友他说，哎呀，缘妙不可言啊，能把广播节目做成电视也是可以的， 这是我们全国首个可视化广播电台青年广播，希望大家多多捧场。 我开的时候也以为只是一个音频，我还说，嗯，哦，不用上镜了，太好了，然后后来看你能看脸。 嗯， 还有边疆奥松啊，他给我们送上了一朵红玫瑰，还有两只泰迪熊，谢谢。 嗯，总共四个人，您送三个，您看着办吧。 他可能是送给老师和班长的哦。 对，送给老师和班长。 这我没法接了。啊，我们看到这张图上有一个男老师，这位是谁呀？啊？ 男老师是我们的指导老师李孔文老师。 李孔文老师啊，就是你们带队的老师。 嗯，是 我们学院的教授。然后他其实平时都非常忙， 嗯， 真的是很忙。 嗯， 但是他是为了我们这个实践活动真的付出很多。 嗯， 从头跟进到尾，包括到我们最后成果展示以及这些练习授课或者是提出建议，老师都是一直陪伴着我们，真的也感谢李孔文老师。 嗯， 对，而且在就是讨论的时候也给出了好多特别宝贵的意见。 嗯， 对， 所以说这是孔文老师在上课吗？还是在给大家普及其他的知识？ 他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学院，让他们了解一下我们，然后给他们讲一讲爱国的这些收尾工作吧，可以算是。 嗯，明白了啊。看老师多不容易啊， 是 吧？是啊，而且 我们学生表现不好。 而且孔文老师是李木子李哪个孔？ 孔是 孔子的孔。 文呢？ 文学的文。 文学的文。嗯， 哦， 那么我觉得李孔文老师呢，哪天啊可以来上一下节目，一定要挑周四和周五这两天。 嗯， 因为周四周五的档期呢是我们另外一位男主持人， 嗯， 他也叫孔文，叫宋孔文，是吧？ 真的是命中注定哈，这就是缘分。 命中 李孔文老师和宋孔文老师坐在一起，我们看看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对啊，哦，这基本上我可以想象，就是大家好，我是孔文，接下来我们邀请的嘉宾是孔文。 对， 好吧，我们进一小段歌曲和整点片花广告，回来以后继续和这个北京联合大学的学生们一起来分享他们这次特殊的主题班会。那么广告回来以后呢，我们邀请雨桐和这个闫莹来上一下吧，上一下这堂课啊。我和曼宁作为学生， 嗯， 好吗？当然曼宁是学生代表班长了啊。 我是班长的同桌， 就我是扮演坏学生，曼宁扮演好学生，你看好不好？好吧，我们继续讲那片花歌曲。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

们看到在微信平台上有很多的网友和我们进行了互动啊。 嗯，萌萌酱他说雨桐棒棒的加油，还有孙这位网友他说童哥加油啊，童哥童弟的啊。 嗯， 还有这个炎炎夏雨说棒棒的加油，如果说杨雨童童童，这童童童是在打 call 的意思吗？ 嗯，不我看看还有送泰迪熊的吗？还有红玫瑰的啊， 给张月补一只吧。嗯， 补一只怎么能行呢啊， 补一打 啊，为了我这个这么多年见了这么多老师，为这么多老师辛辛苦苦的 为这么多老师添麻烦。 好吧，这样吧，我们来请雨桐和连莹来上一堂生动的青年说的主题班会吧。 嗯 嗯，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先让雨桐来开始吧。这样吧，雨桐，你先说个上课好，我和曼宁配合你一下。嗯， 同学们好， 老师 好， 老师笑场了。 老不是老师好，开心啊！ 你好可爱啊，大家变年轻了。 今天老师你想上点什么？ 今天老师给大家上一堂关于讲好中国故事之爱国主题班会。我想问问同学们，你们理解的爱国是什么呀？ 嗯。爱国就是爱自己的国家， 对， 爱护国旗，爱护国歌， 嗯， 爱护红领巾， 嗯 嗯， 爱国就是每周一得早起升国旗。 对，其实爱国有一个非常标准的解释，老师也是查了很多资料啊，告诉你们，你们一定要记住，爱国就是热爱自己的国家。那么咱们其实很多行动都是可以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的，不仅仅是升国旗。我们努力学习算爱国吗？ 努力学习，我觉得算。 对， 我也觉得算，因为班长说算就是算。 看来班长造成阴影很深啊。咱们其实努力学习，它虽然是一种日常行为，可能总是挂在嘴边，你要好好学习呀，你要好好工作，你只有好好学习才能找到一份好一点的工作。但是其实努力行学习并不只是行为，并代表了我们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努力学习，然后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不断的奉献，就像我们青年说的两位主持人一样，每天兢兢业业，然后做一些自己热爱的事情，然后为我们的国家效力，这也是一种热爱国家。 哎，我真的感觉到那种循循善诱的感觉了。曼宁有没有感觉到？ 有的， 真的就是马上就对，马上就理解了啊。就是回答完问题以后，然后就慢慢的，反正我是被深深的理解了。 你被说服了。 对，被说服了。真的啊，有这种感觉。严莹该你了。 你要上数学课了， 不是就是不是？等会儿要打铃了啊！我们想象一下啊，然后班长开始来，班长来拿我的手机拍来， 来拍一下。 哎呀，这个心疼！ 安静。 好，开始上课了啊！ 就开始上课。 老师好。 老师好。 同学们好。那个今天同学们表现的都非常好，非常认真。那下面 主要是语文老师拖堂， 语文老师拖堂了，不好意思， 没有休息 啊， 没有休息， 那就继续来上课，我们提前下课。首先呢， 见过这么好的老师吗？ 提前下课啊。 首先呢，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每天放学呀，我们要求做值日，那做值日有没有分工呀？ 有分工 啊。 那都有干什么的呀？ 我一般都是扫地，最苦的活都是我。这是曼宁班长安排的。 没有，我的工作也很苦，我的工作是摆桌子。 那好，老师有一个问题了。有的同学摆桌椅，有的同学呢扫地。那老师有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摆桌椅有12个人，那我们扫地的只有4个人，那我们想知道，就是这两个很不公平，对不对？ 对。 那我们想知道摆桌椅的人数是扫地人数的几倍，这个问题。 几倍？ 倍数问题。 什么是倍啊？ 是啊。没有接触过倍。 没有。 那老师呢教给大家一个好方法去认识倍。首先呢，我们这个方法非常简单。就是把摆桌椅的12个人和扫地的4个人都画下来。就是可以确实画一个小人，也可以呢用圆点或者三角来表示。那好，如果都画好了的话，就是上面第一行画上摆桌椅的12个人。那第二行呢画扫地的4个人。这样呢同学们会画圈吧。 好，那看跟着老师一起画圈 圈， 现在已经想象出来了。 对，把那个扫地的四个人先圈起来。 嗯， 那这四个人就是一组。 嗯， 把他们看成一个圈儿。那老师，请同学们看看摆桌椅的该怎么画圈儿？它有几个圈儿呀？ 摆桌椅的有四个圈儿啊？啊，有十二个圈。 有十二个人，难道不是有三个圈吗？ 是呀。 你画错了， 四个人一组是一个圈儿。 哦， 嗯，它有十二个，也就是 那就是四倍， 是三倍啊？ 三倍， 嗯， 是啊。看我们有分歧了，那老师来给大家讲一讲。 正确答案， 对，正确答案就是三倍。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三个圈，所以就是三倍。 好吧，曼宁你赢了。 曼宁又赢了， 曼宁又赢了啊！ 这就是一个认识倍数的好方法。 嗯。 就是画圈儿，就是比如说把这几个，哎，总共有几个大圈儿，就说明有几个几倍。哎呀，今天 终于就是把这个问题， 这个是很形象的一个表达的方式 知识点啊，知识点，数学的知识点啊，一定要记住。 嗯 嗯，总感觉反正数学老师啊，怎么循循善诱，反正我没接受，曼宁应该是清楚的接受到了。 曼宁给你出一个题吧。 这个应该和数学老师关系不大，主要是我个人理解能力比较差。 哎，我想当年哈，我曾经还跟我的同学吐槽说，哎，我觉得这个老师讲的不好。 嗯。 然后结果我吐槽的人哈，都是我们班大概学习前三名的人， 啊、 然后他们都沉默了，我们没觉得。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很没面子。 好尴尬啊！ 嗯。 你问我一个问题吧。 我问你一个问题哈。 嗯， 在座的老师还有班长加起来是这个数学学得不好的学生的几倍呢？ 三倍，这不用看，三个人加一个人。 这你都知道？ 因为一开头的倍数我都能记住，一乘以三，一乘以四等于四、 哎、 啊！ 张远不得了哈，连这样高难度的数学题都学会了。 班长鼓励我，这就是我们班精英啊。我们班的优秀， 我们要共同进步。 我们要向曼宁班长学习。我小学的时候要那么会拍马屁，我跟你说，我 学习肯定也很好。 我也不至于和班长坐坐一个 桌，坐那么多年同桌、 啊，挺好的啊。这个感受了一下上小学的感觉啊。这样吧，接下来呢，我们来作为学生啊，提问一下老师几个问题吧。啊，这个老师应该挺紧张的啊。我问几个小学的问题吧。比如说，小学的时候会学这样一个问题，会学质数吧？不会学吧？ 不会， 自然数、质数都是 初中 的时候啊。 初一应该是。 小学一般还都是学算术、乘法口诀。 九九乘法表， 都在算这些东西。下 不有鸡兔同笼，小学绝对学。 嗯 嗯， 对吧？ 鸡兔同笼的这个事儿， 五只鸡，加三只兔，放在一个笼子里，请问总共有几只腿儿？ 哦，这个是算简单的吧？ 对， 我还以为不 是鸡兔同笼， 是真的鸡兔。 我真正的鸡兔同笼呢，问题应该是这样了：说有这么多鸡和这么多鸭，然后同时哎，鸡和 兔， 鸡和兔同时在一个笼子里，然后数了半天，他们一共有24只脚，然后现在问你有多少只鸡，多少只兔？ 你这个难度太大了， 是这样吗，老师们？ 对，这个是。 这个是正经鸡兔同笼。 对，刚才那个就是只不过是，真的是用鸡和兔同笼，对，去算数。 不，这个怎么算？严颖老师，能有没有解题思路？ 就是因为当他们学了设 x 和 y 两个变量的时候，就可以做这个题。 那初中会有 x y 吧？小学有吗？但是我不开玩笑的说，这个题鸡兔同笼的题。是我在幼儿园升小学的时候考的题。 你幼儿园升小学还要考试呢？ 对，因为我们那个小学，我上的那个小学是实验小学，是属于最好的小学。然后呢，为了筛掉智商比较不好的啊，咱也不能说差哈，比较不好的，或者说这个他得有一个简单的考核。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排着队，只问你一个问题：兔有几只腿儿？鸡有几只腿儿？这两只兔加两只鸡总共几只腿儿？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一个阶梯教室里，有一个。 你的这个形容真的对老师岁数挺大的了吧？ 特别大啊！我们排着队去。 嗯。 然后呢，就是问你两个问题啊。 嗯。 会这个吗？会那个吗？然后你就可以进去了。 然后张悦就顺利的进入到了实验小学。 对对，我就进入实验小学。我小学一年级是当班长。 哦。 小学二年级就降为小组长。 怎么就被撸了呢？ 当时的原因是这样的， 嗯， 你当时刚才之前讲过了，就是班长会有自习课维持纪律 啊，对， 对不对？ 嗯， 没有老师嘛，班长要坐在讲桌上， 对， 对不对？ 嗯， 我也是坐在讲桌上， 嗯， 然后呢，学生们是在讲这个下面的书桌上进行学习， 嗯， 我不是，上自习课的时候，班长本来应该坐在讲桌上， 嗯， 但是我跑掉了， 跑掉 了， 我自习课出去玩了。整个的班里面群龙无首 啊，乱成了一锅粥， 乱成了一锅粥。回来老师回来就批评我干什么去了， 嗯， 我说我踢足球去了，嗯，老师 你还挺诚实的， 直接把我就降为小组长了。 嗯， 从小组长一直到七年级八年级的时候我就变成组员了，因为那个初中呢，我们那初中后来就是我不知道现在应该都回归了这个本能了，原来的时候有那个比较好的初中是要考的， 嗯 啊，现在好像也就是要划片了啊， 嗯， 划片的，原来是要考的， 嗯， 就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然后呢，我小学是考那个初中，怎么考都考不好，怎么考都考不上。那时候还兴交赞助费上， 嗯， 我当时特别的这个是吧， 有骨气， 正义凛然， 嗯，我不交。 我说妈，再给我一年的时间， 嗯， 我一定努力。 我说这话说了三年。终于考上了那个学校。 嗯， 考上以后我英语就刷刷的，因为我那 ABCDEFG 26个英文字母倒背如流啊。 嗯， 上去以后老师初中一年级依然选我当班长，因为我在班里年纪最大啊，人家三岁啊，人家上初一的，我在同龄的都该高一了。所以我就直接就学习 成为了班长。 对，学习特别好，初中一年级，初中二年级，三年级又下去了啊。 这是为什么呢？ 哎，好像刚才有网友说把严莹的名字打错了，没有吧？打错了吗？莹 莹是 一个 晶莹的莹， 晶莹的莹， 草字草字头一个土把盖底下一个玉， 一个玉啊， 嗯。 不好意思啊，可能我们导播老师是不是把名字打错了，还是写错了？ 那请我们的导播老师 啊，改一下啊，不好意思啊，嗯嗯，更正一下。啊，我们讲到这儿的时候呢，已经跑题了，因为两位老师看着我们肆无忌惮的在课堂上聊天啊，不顾老师的尊严和老师上课的这种态度，我们你平时考试怎么办？好吧？ 但我还是很好奇，你为什么又从那个班长变成组员了？ 那个就是因为早恋了，这个就不便说了啊。这后来就直接就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 嗯， 就直接就不让当班长了。我连续两次被撸下来班长，心情非常的差。后来我就一蹶不振， 你就讨厌班长是吗？ 讨厌班长， 嗯， 讨厌制作人。 哦， 很担心被撸下来，知道吧？啊，好了，我们聊的跑题了，还是给大家更正一下，莹是晶莹剔透的莹哈， 嗯， 不是那个火字旁的莹啊，可能因为导播老师的原因刚才给打错了，啊， 嗯，现在我们已经改过来 了，大家啊道一个歉啊。啊，这位这个叫 P 打头的网友啊说，导播给人家改名字去啊。来，导播老师，回头我把这个 P 打头的网友的微信六号留给您啊，你俩单聊。 今天导播就是取消掉。 嗯，我们今天聊的呢是北京联合大学暑期实践团在明远实验小学进行的这次的主题班会。刚才我们也上了课了哈， 嗯， 刚才问了一个数学问题啊，就是鸡兔同笼的问题。 嗯， 来，语文问题我们来问一下吧，问一下雨桐一个语文问题吧，慢点。 哎，我真的特别好奇的就是怎么教小学生写出很好的作文呢？ 嗯。 我觉得啊， 嗯， 这个我们是要从低年级开始培养， 嗯， 从一二年级就开始 有画面感， 嗯， 然后在课文的学习中，比如说我们看小青蛙的一蹦， 嗯， 一跳，或者是小蝌蚪的尾巴一摆一甩， 嗯， 这些动词动作词语，然后还有描写心情的，比如说他们 那个见到青蛙妈妈的时候喊妈妈妈妈这些语气的时候，这些词语我们都可以着重的给他们讲一讲，让他们脑子里有这个画面感，让他们对自然，对于这个作文不是可怕的厌恶的，而是写下来去表达自己的感情，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我觉得作文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表达自己的方式。我们可以把自己想说的、想写的，然后想描绘的、想讲给大家都可以写下来。 好的， 张悦小时候的作文怎么样？ 我小学作文特别好。 我小学作文真不怎么好。 我小学作文，我给你们说一个我小学的作文。叫做，题目叫做我们赢了。 赢了。 当时应该是初中的作文嘛。小学初中一年级吧，姑且认为是小学的吧。当时我写了一个中国男足踢足球比赛的故事。当时呢，中国男足呢是以0-1落后。我就写的特别惨，说男足哎呀这个踢的也不行啊，然后 很艰难， 被别人灌了一个球。后来第二自然段呢，我就写了男足后来又反败为胜，就是2-1赢下这场比赛啊，大家比较振作，精神特别的饱满，然后最后经过这个中场休息然后调整，最后下半场就赢了这个球了。我记得到老师语文老师写评语的时候说，该生运用了欲扬先抑的方法。这个非常的好。后来这篇 小学就会欲扬先抑了。 欲扬先抑啊，就是先贬低中国男足踢得不行啊，0-1落后非常的差，后来我就表扬中国男足这个，对吧，团结一致向前看，最后2-1赢了啊。后来语文老师运用了这个欲扬先抑的套路以后呢，我经常运用这个方法写作文， 然后后来发现屡试不爽、 每一次你看我都快跳起来了，每次都是比如说60分的作文我都得个50多分。 真是厉害。 后来呢，我妈妈呢后来还教给我一招，让我背排比句，什么排比句我都用上去。曼姐也是哈， 这个应该是老师教了很多， 老师教了很多， 要背作文。 对、 对， 就是没有什么什么，哪有什么什么什么，没有什么什么，哪有什么什么什么，没有什么什么什么，哪有什么什么什么，因此我们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一般这个都会在这个结尾的时候用上，是吧？ 对，这样吧，我们问语文老师一个问题吧。语文课本里现在小学都会学什么呢？想想啊。古诗词应该还 也有， 我脑子里面竟然只有闰土和茶。 那还是初高中的时候 啊？是吗？ 语文里面会有水调歌头吗？没有， 那 个 太也是 太难了。 窗前明月光应该是有， 明月光会有。 对，静夜思 啊，静夜思。还有什么呢？ 登鹳雀楼。 登鹳雀楼 一般都是比较短的那个。 望庐山瀑布。 宋元二使安西。 宋元二使安西。 小蝌蚪找妈妈。 望庐山瀑布。第一句怎么说来着？ 日照 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非常棒。 是这样吧？ 对， 这首诗你都会，太厉害了。应该当班长。 应该当班长吧。 班长 啊，日照香炉望庐山瀑布，还有什么宋二元什么 西。 宋元二使安西。 第一句话怎么说来着？ 渭城朝雨浥轻尘。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 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你看还有吗？这一下就展现出来我的语文风采了。 优秀。 这两首小学诗 功底非常深。 这两首小学诗我背得多么好。 非常好。 好吧，我们进一小段歌曲，回来以后呢和严莹和这个 杨雨桐 雨桐啊，再分享一下这次暑期实践对于你们来说收获了什么。然后呢我们再讲讲北京联合大学对于你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好吗？ 好， 这首歌呢是曼宁和两位老师都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是在小学的时候都特别喜欢听的一首歌。叫做一路向北。 确实是我小学的。

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国博二十七岁男会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 嗯，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同频双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当然了，我们还有两种收看方式。 没错，大家呢，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啊，打开这个公众号左下角的“青年说”就可以看到实时的画面了。 嗯， 同时呢，您还可以搜索新浪一直播活力982房间，打开这个直播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同时呢，您还可以在北京时间看到我们。 嗯，看到网友成这位网友说加油雨桐，我们还是先把这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吧。 嗯， 看完以后再和雨桐和这个严莹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次的感受啊。 我们的严老师，掌声欢迎。 这就是严莹啊。 同学，他的同学，掌声欢迎。 来拍摄的这个是吧？ 对，那时候的妍妍还是一个小胖子，现在 瘦了， 哎，大了，爱美了，不吃饭了。 上这一节他们这课， 好的。 一号坐姿，坐好。 一号坐姿。 对，一号坐姿。 我特别想知道二号坐姿是什么样，是背过去。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只是看老师说一下，一号坐姿大家坐好，然后我上课就来了一下。 哇，我觉得这个好酷啊。 嗯。 还有音乐呢。 嗯，没有，应该上课铃吧。 啊，上课铃。 嗯。他们上课铃比较长。 紧张吗？这个时候 紧张，第一次站上讲台，真的就是第一次站上讲台给大家讲这种公开课。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老师刚才已经介绍过了，我是来自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的杨雨桐，大家叫我杨老师或者杨洋老师都可以。我在来这里之前，其实已经知道永远书院这个实验小学是一所非常好的小学，然后在所有的班级里也挑选了咱们其中优秀的班级，就是咱们现在的48班。那么接下来我想给大家我们的班会主题，题目就是讲好中国故事。同学这个表达的方面非常好，但是老师想给你们一个准确的答案，这样以后别的小朋友问你们那个两弹一星是什么呀，咱们可以大声的说出来。两弹一星是指导弹、核弹和人造卫星。对，然后它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 但是还是能感觉到雨桐的一点点紧张哎。 嗯， 能看出来， 就讲到后面还好一些，就前面的时候真的是 刚开始， 对，崩的不行了，都没有经验。 还有视频啊， 嗯， 这个就是感动中国的那个视频， 对，对，稍微长一些， 对。 不，这个我们就不看了。 嗯嗯。 而且培养一批人才。那么接下来，老师想问问你们几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钱学森是一个怎样的人？大家可以小组讨论一下。想想你们从视频中看到的钱学森老先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给大家2分钟的时间，快速 交流一下。 啊，我能听到有小朋友说钱云森是一个爱国的人。啊，我觉得同学们都很积极，嗯，就一般如果遇到这样声色的问题，同学们好像应该蛮害羞才对哈，但是还是很积极的。 在设计问题的时候，嗯， 老师下来了。 放弃在美国的一些优厚的待遇，比如说很高的薪酬、很大的房子，或者说许给他很多很多的金钱财富都可以。他没有贪图这些，而是他选择了回到我们自己的国家，来为我们国家的自己的一些事业做出贡献。然后接下来，老师讲，我们说了钱学森老先生的事迹之后，我们国家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爱国的故事。那这个是屈原，就是我们端午节的来源，就是屈原投江。然后这个是咱们诺贝尔的获得者屠呦呦。然后这是周恩来总理，他曾经提出过一句话，叫“为中华崛起而鼓舞”，对大家都很棒。然后这个是抗日英雄杨靖宇。然后我想现在问一下同学，你们还知道哪些爱国人物的小故事，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大家再讨论讨论，看看能不能讲，给小伙伴都讲一讲。 我听到有人说黄继光了，赵子龙。举手的这位同学很积极啊，他应该就是已经知道了答案啊，或者说他想表达啊。哦，原来他是问问题啊。我以为他胸有成竹的想回答。好吧，我们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继续的来分享北京联合大学暑期实践团的这样的一个在明远书院实验小学做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班会啊。刚才呢和大家看了一些这些视频以后，感觉瞬间就进入到了 小学的那种 小学的那种氛围当中啊， 天真烂漫， 天真烂漫啊，整齐划一，而且一号坐姿马上啊，那个感觉就瞬间出来了啊。 对， 其实想问问雨桐还有严颖你们两位，这次的暑期实践对于你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深刻的感受，又有什么样的自己觉得收获了哪些，先让雨桐来说吧。 嗯，其实我在我们班是团支书，所以接触爱国的这些方面比较多。 嗯， 经历了系里的这些十九大的宣讲啊，或者是学生骨干培训啊之后，其实觉得自己学习跟给大家讲课是不一样的。通过这次活动也锻炼了自己的一些能力吧。我是第一次站上讲台去给小学生们上课，真的是很紧张。但是这次活动之后，我也了解了，也学到了一些班级管理能力，还有一些和同学们的沟通交流的能力，还有组织，或者是就是给大家协调的这些能力等等。在学校的这方面也是各个老师都很支持我，每天都是给我鼓励加油，给出建议。很感谢我的学校联合大学，然后也很开心能有这次机会，包括今天能特别荣幸的来到青年说这个节目。所以对这次活动的收获真的是挺大的，也希望以后能继续带着我的学弟学妹们，然后开展这些有意义的，真正的是有益于我们学生，有益于大家的这些青年服务吧。 特别的好啊。严莹呢？ 我就先从我那个预热的那个班会来说。 嗯， 我预热的班会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们才刚刚确定这个爱国的主题。 嗯， 我也是第一次给小孩讲课，而且是这么正式的讲课。我当时特别紧张，是特别紧张。 嗯， 就是虽然说底下是特别可爱的学生，而且我跟那些学生是每周都会见面的，是去那个见习，但是当站上讲台的那一刻，就是无数双眼睛特别认真的盯着你的时候，你就觉得其实压力是挺大的，责任也很大。嗯，就想给他们真的是讲好这一节班会课，让他们有所收获。其实我也是特别感谢师范学院，因为给我们这个机会。无论是我去见习学校讲课，还是杨雨桐这个组织我们一起去这个明远书院，都是老师和学校帮我们联系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真的对于师范生来说太难得了。 嗯， 就真正的去接触就是小学生，去给他们上课，去听课。所以我觉得作为以后的教师来说，提前接触学生让我觉得心里有底儿。 嗯， 学有所用了， 就是学生的这些小动作都在你的。嗯，对不对？ 对，就是可以知道他们的心理然后状态。 嗯， 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吗？在这期间 有很多困难，就是在做这些班会的时候， 嗯， 大家意见有些不统一。 嗯， 或者是 想讲的内容是不 一 样 的。对，不 一 样的。 嗯， 比如说我理解的富强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这些成就，然后同学们也是达到一个爱国的这样的思想观念。 嗯， 但是可能同学们有的会给大学生讲课的这方面多一些。 嗯， 有没有考虑到小学生的这个年龄阶段的状态？ 嗯， 所以这些问题其实产生了很多分歧，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我们设计的方法也都不同。 嗯， 但是最后还是大家也是经过不断的磨课整合， 嗯， 最后给大家呈现出这样的效果，我是真的挺满意的。 嗯嗯，严莹呢，你觉得呢？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去让小学生理解这届班会，因为我们接触的很少有小学生。 是的，就是用， 就是， 用自己的思维再去给小学生讲。 对， 刚才曼宁其实也在讲这个问题。 对， 嗯， 所以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大学生的角度， 嗯， 如何让就是小学生他们遇见的事还没有那么多，然后他们可能没法理解 你说 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比较抽象的。 对 对对， 嗯，所以你只能把这句话或者这件事儿就是简单化，让他们更好的理解，比如说举个例子呀什么的。 嗯，所以这给小学生讲课还真的和大学生不一样，因为你又要照顾他们的这个理解的能力， 嗯， 又要照顾他们的心理状态， 对， 还有他们本身的这个认知。 没错，还要照顾生理状态。 嗯， 你比如说， 对对对， 老师我要上厕所，你就得停下来是吧。 嗯， 啊，刚才我们聊了那么多关于暑期实践的这个前前后后啊， 嗯， 除了暑期实践以外，其实严莹和雨桐一直在联合大学在读这个小学的教育方面的课程。 嗯嗯，对， 你们对于北京联合大学的印象又是什么？因为我们暑期实践团其实展示了大概有12所高校啊，每一所学校的学生来到我们这个平台以后，都在展现自己的风采哈。 嗯， 严莹和雨桐，在你们心目中，北京联合大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也给我们广大的网友安利一下你们的大学吧。 嗯 嗯， 雨桐先来吧。 嗯，行，我先来。 嗯， 其实很多人对北京联合大学之前的观念只是一个普通的学校这样。嗯，其实作为北京联合大学的学生，我想在这里为我的学校来证明一下，我们学校真的很好。因为我们学校今年，我们是从1978年开始建校，今年正好是我们学校的40周岁的生日，然后也在这里祝我的学校，我的联合大学生日快乐。因为它只有40年的这个历史，所以我们一直在进步，我们也一直在前进。嗯，不，我们是面向首都来为首都做一些，就是为首都输送一些人才，我们都是为首都服务，为北京来建设我们自己的力量。包括我们师范学院，其实大家都是来自北京，然后有很多很多的理想，我们想在北京这片土地来实施我们的抱负，来把我们的 把我们的想法传播给更多的人。嗯，然后我其实在联合大学接触了很多很多我从来没敢想过的这些机会，包括今天的这个青年服务国家的这个项目，其实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可以参加这么厉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项目吧。然后我在学校参加了很多学生组织，都非常的有活力有激情，组织管理能力都非常强，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很多，包括我在精英学堂，就是我们学校校团委的一个组织的一些活动里，在老师的带领下也认识了更多，了解了更多，眼界更加宽广了。所以我真的很喜欢联合大学，也很感谢我能在联合大学有这样四年快乐大学生活。然后希望以后就是虽然联大的以前的过往没有我的这个身影踪还有一些踪迹吧，但是以后的未来我一直会在。 哎呀，我觉得真是发自肺腑的，就是那种发自肺腑的表达对母校的感情啊。山鬼这位网友说：“杨雨桐真棒啊！”我们来看看眼影又会对自己的母校说什么呢？ 我觉得，在上联合大学之前，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一所大学有这么多学院的，真的是 联合大学嘛？ 对。然后在接触联合大学之后，我知道它是，有多所高校组成联合的一个大学，然后我就觉得这所大学好厉害呀。然后我又从联合大学当中选择了师范学院的小学教育系，就是让我感觉到就是特别温暖，就是当你有困难的时候，就是很多人都巴不得过来帮你，然后捞你一把，就那种家的感觉，就是你可能不用明着说我有什么困难，但是他们都懂，然后吧，就是在学习方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就是怎么说呢，都给我了锻炼，可能以前我没有更多的一些实践经历，然后这个不管是今天的这个上这个广播电台，还是说去见习学校去上课，还有社会实践的这些活动，都是给我一个历练。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比较内向 内敛， 对，然后就是我也知道需要通过更多的就是跟与人交流与人交往来提高自己，但是就是怎么说呢，还是没有自觉性，还是学校给我这个机会让我督促自己去更多的变得外向。我觉得特别感谢学校。 也就是学校给了他们很多机会，让他们帮助他们去成长。 我觉得就是师范生真的说的都特别的实际哈，特别的接地气儿哈。 对，学以致用。 对，你像艺术学院就是表达对北京联合大学的爱，就是用一种方式，就是做两个盘子。 对， 做两个景泰蓝。做两个景泰蓝的盘子啊，来表达。你看师范生的就是特别接地气儿的这种哈， 用实践来表达。 对，用实践来表达。 以后做一个好老师。 对， 是的， 做四有好老师。 对， 四有好老师是哪四有呢？ 有文化， 道德情操， 一向信念，仁爱之心，扎实学识。 你看看， 那真的，如果真的都能做到的话，真的是非常完美的老师。 全面发展， 真 的是 学为人师，行为示范。 看到了北京联合大学的学生的精彩的风貌哈，包括之前的伍思琪和老黑啊， 黑哥 这两位啊，来了以后呢，也都特别的，就感觉到扑面而来的北京联合大学的这种 朝气 啊，尤其是在北京联合大学没有收纳我为大学生的这个时候啊，因为我高考的时候我也报考北京联合大学，最后可惜我提前批就被录取了啊，到后面再怎么选都选不上我了哈，这个丧失了一名优秀的学子哈，这是为北京联合大学深深遗憾的啊。看到 就听听就行 哈。看到网上还有网友哈，好运自然来说眼影好棒啊，还有莫这位网友说彤彤加油。时间来到了9:48，也希望你们能够在未来的道路上 在教师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啊， 嗯、 培养出来更多、 嗯、 像曼宁和我这样优秀的学生。 曼宁 啊，然后呢，下次也希望你们真真正正做了老师以后，能和孩子们一起再来我们青年说分享哈、 嗯嗯嗯， 把你们这成长的这一路，从一开始做这个老师中的学生。后来变成学生中的老师、 嗯、 再到老师中的老师、嗯、这种感觉能够给我们分享哈、 嗯、 因为我印象当中我的一个小学同学我们在2015年大家在聚会的时候啊我们那个同学写了一封信 嗯 就同学聚会啊我们那个小学老师也来了他写了一封信就是在整个的聚会上朗读给大家叫做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就我的这个小学同学现在也是小学老师和我们原来的小学老师在一个学校、 哦、 而且在一个教研组 传承了、 啊、对都教语文课啊、 嗯、 我就喜欢语文老师、 嗯、 所以说这也是一种传承希望你们以后在教师的路上多教出来好学生 嗯 最后呢我们给大家奉上两首歌这两首歌呢都是雨桐还有严颖还有曼宁都喜欢的歌是周杰伦的歌啊两首连播第一首叫做听妈妈的话、 嗯、 第二首叫做听爸爸的话、嗯、啊 啊 也献给我们的广大的小学生朋友们希望你们多多听我们的青年说、 哎、 也希望大家来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活力 Music 我是主持人张悦 我是曼宁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